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徐老师您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素问》啊，《金匮真言论篇》第四，其中呢就讲到从中央黄色这一段讲起啊。其实呢，按照这个五行的观念，无论是气味啊、颜色啊、方位啊、时间啊、动物啊、五脏啊，其实都可以归入这个所谓的五行系统。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个脾胃肝，脾内土，脾畜牛。 这个肝呢是甜的味意思，但是呢肝还有意思就是淡， 嗯， 就是没有味道的那个味道， 就肝出鸟来嘛。 这个是水浒里面一句话，经常这些人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几天不这么吃的，嘴里淡出个鸟来。 对， 就是嘴里没味儿。 嗯， 那嘴里没味儿呢，我们喝的这个水叫淡水。 嗯， 有的人也管它叫甜水， 也不能叫干水。 这个甜水是相当于相对于有些地方是盐碱， 对， 它那个水是苦涩的，就是不能喝的那种水。 嗯， 所以我们管它叫这个叫甜水井啊，那个叫咸水井、苦水井。但这种淡水这个味道也是归到脾里面。 哦， 我们现在流行一句生活哲学叫平平淡淡才是真。 嗯， 但如果你饮食里面老是搞这种麻辣鲜咸的东西太多了，你想过一种平平淡淡生活你也过不了。 对， 因为这些物质或者这些气这些信息会在你肚子里面闹腾。真正想过平淡生活的人是很容易满足的人，就是这种甘淡的味道。古人讲嚼得菜根，就是菜根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如果你吃那个菜根的时候你都能吃得甘之如饴，觉得能吃出味道来，那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元气足。 哦，这样吗？ 对呀，人吃饭是一个食物，是骨气。 对， 我们用元气来化骨气。 对 啊，这才能把它变成我们自身的营养和物质。如果一个人元气耗尽，那你给你放再多食物你能吃吗？吃不了。 对， 所以道家说人的一辈子的吃饭是有定数的， 总共那么多顿， 不是说外面食物是有限的、 嗯、 是你化食物的那个元气是有限的，你把它用完了，吃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吃了很多就难以消化的东西，这时候你多损耗元气，你就折寿。所以呢，吃的平淡一些，吃的少一些，不要吃太撑太饱，这元气呢就节约下来，你就会活得长， 就多可以多吃几顿， 多吃几顿。 嗯，这个道理其实还是蛮能理解的。那甘和甜，据你所知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说，我说这个甘可以包括淡的味道。 嗯 啊，那个你比如说我们嚼一口馒头，嚼一口馒头刚吃进来是没味儿的， 对， 可以说它是甘。 嗯， 但是待一会儿呢，你就觉出那个甜来了。 对， 就是我们唾液里面有唾液淀粉酶， 嗯， 把那个淀粉多糖把它变成单糖、 嗯、 那时候那多糖是没有甜味的， 嗯， 这个单糖就变成有甜味的，这就是什么，由甘变成了甜，是吧，这就是 有道理。 如果是甘和甜的区别， 嗯， 这个甜呢就在甘边上加了个舌头， 嗯 啊，这就是我说，哎，你吃进去以后经过了舌头的搅拌，唾液的分泌把它化了一些啊，就化成了容易消化和吸收的东西。 所以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甘和甜之间有个舌头，这说明呢，其实我们真的是在吃饭的时候多嚼几口，这样的话呢，哎，就可以更好的被消化吸收， 或者说你更会体会到那个食物的滋味儿， 嗯， 有一种这个跟食物沟通的这种感觉。 嗯， 我们现在就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嚼都没嚼一口就进去了， 嗯， 是吧？还有人就吃饭叫狼吞虎咽，狼吞虎咽呢，其实表现出来就吃饭特别快，特别急，然后不嚼就咽。有的人恨不得从嗓子眼里面伸出个手去到碗里面去抓饭去。这种人表现出来的，他倒不是这种消化的问题，其实他表现是个欲火，心 火焚身。 哎，欲火焚身，是表明他心情那种焦虑和急躁的一种外在的一种外露。 所以是饥和饿是不一样。 哎，对，饥是胃肠空了， 嗯 啊，饥肠辘辘。饥的反义词是饱，饿是什么？主观感觉，可能这个人胃肠很空，但那人不饿， 我并不想吃东西。 嗯， 还有的人是肚子里面塞得满满，但这个人还很饿，是不一样啊。 嗯， 另外我们说的是这个肝呢，是入脾胃经的，也就是说甘甜的东西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或者说增强这个土这个五行的一个系统的功能。那么大家记住，有一个行或者有一个脏腑强了以后，你一定要记住，就是它强了肯定有个地方就弱了。 对， 所以吃甜的干的东西太多以后，谁会变弱？ 土克水， 水是谁？ 所以就是肾啊， 肾和膀胱、牙齿啊、骨头这一系列的， 甚至头发， 甚至是头发的颜色。 对 啊，因为肺主皮毛嘛，我们认为这个头发它长与不长是跟肺有关，但是头发的颜色取决于肾，所以说肾其华在发。刚才说这个甜的东西，如果你吃多了，对脾胃好， 对， 对肾就不好， 对， 所以不用举太多例子。很多人小孩喜欢吃甜食， 对， 吃到龋齿， 嗯， 掉牙了，豁牙漏嘴，牙齿发育不好。还有的人就说喝淡水啊，很多人说，哎，你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最后怎么着了？ 伤脾是吧？反而伤脾是 不是？不是伤脾， 伤 肾 啊。对， 喝完水以后，人就不停的尿。不停的尿其实就是肾有个封藏作用，是吧？肾主封藏嘛，就封藏作用就弱了，慢慢这个人就在漏。但是这些人还引以为自豪，说我在排毒呢啊！您那不是排毒，您是在流失自己的宝贵的体液。然后吃甜的，或者是用一些这种啊，我们中医叫甘甜甘温的东西太多了以后，包括人们现在啊吃一些补品，什么巧克力啊，这些甜的东西。甜的东西最后就是什么？削弱你的骨和髓，这是人的骨骼和骨髓都会变得很弱。所以吃甜食啊，如果你想长寿啊，我觉得多吃苦， 嗯 啊，少吃甜。如果你贪图一时之快，就老跟那个甜，还有那种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牛奶，牛奶尽管没有甜味，但是它是一种甘淡的东西，甘淡的东西也入脾啊。如果老喝牛奶呢，会增强这种脾胃，相对来说增加了营养，但是最后它会虚弱到肾。 那如果按你的逻辑来算，那牛奶就应该是伤骨骼而不是壮 骨 骼的。 哎，你们可以现在跟踪一下最先进的科技的报道，你们看看西方科学家现在对牛奶是怎么认识的。我不从科学角度说，我从哲学角度说， 嗯， 我只能说它是一个富含高营养的，味道是甘的。味道是甘淡的，然后呢有助于脾胃的这么一个饮料，但是由此推论它是要伤肾的。最后糖尿病啊，就是美国人分析为什么自己国家那个糖尿病那么发病率那么高，他们研究就是跟他们这种饮食习惯有直接的关系。 嗯， 你到美国看那些美国杂志封面广告都是一些电影明星嘛， 对， 就是端着一杯牛奶，然后呢刚喝完牛奶 就像白 内 圈， 白圈叫牛奶胡子嘛，有一个印儿，然后有一广告词 Do you milk 啊， 你喝牛奶了吗？ 嗯， 这是美国牛奶产业协会推的广告，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或者严谨的一种是就是这种健康的认识，他是为卖他的牛奶，他会制造出很多东西来推销他的牛奶。中国人认为牛奶是给孩子喝的，牛奶是治疗一些非常严重的虚弱的脾胃的阴虚症的，我们会应用到牛奶，但正常人来讲不适宜喝这么天天把牛奶当水一样的喝，所以这种干的东西摄入太多伤的就是肾。 哦， 嗯， 好，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啊一起来学习啊《金匮真言论》。刚才讲到的牛奶哦，居然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居然不一定是补骨骼的，甚至呢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呢是会伤害他的骨骼啊。 它会补脾胃，当然会伤到肾。所以中国是完全可以发展很好的畜牧业，然后也搞什么大家一人一杯奶去喝，但事实上我们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的人种和体质不适合吃这个东西。或者说从理论上从根上来讲，牛奶就是一种给那种纯阳之体的小孩子喝的东西。 蒙古人 哎，蒙古人跟他有关系，跟他的水土，跟他的人种。 对啊，羊肉吃那么多，当然饿，那个能量当然足了。 所以这个还有人呢，喜欢喝蜂蜜 啊， 总是要搞点甜的东西去犒劳自己。早年给外国人看病的时候，我当时劝他，我说你不要吃巧克力了。然后人怎么回答我？ 对， 那我还活着干什么？ 这和他的幸福有关啊。 所以很多人说在失意啊、失恋时候呢，就吃巧克力，吃甜的。 嗯， 是吃甜的东西能给人一种就是暂时那种血糖升高啊，能给人一种欣慰感和甚至有一种快感。但是你记住，血糖高的后面代价是什么？ 嗯， 是吧？所以大家要学哲学呢，就应该学到一种阴阳的互相深刻质化平衡的一种思想，什么东西都不要多。多了以后就要出问题。 对，刚才薛老师讲到这个要想长寿多吃点苦呢，这句话从哲学的角度上来看其实还是很深刻的，是吧？ 嗯， 尤其是从年轻的时候学过读者文摘的人一定会觉得读者文摘的人都是喜欢这样的话嘛，是吧？好，其味甘，其类土。 你看上面我们讲的甘的时候是其类木，讲到南方的时候其类火， 对， 讲到这个中央脾呢就讲其类土。 对， 就现在城市大都市化以后啊，有一个特有意思的现象，人们见不着土了。 对， 为什么见不着土了？第一，柏油马路。 对， 然后啊，石板水泥路面。 对， 然后稍微有点土呢，还美化了，都种 草皮， 种上草皮了。这个没土以后，你猜人会得什么病？ 脾虚是吧？ 对， 哦， 发现现在闹这个脾胃病的孩子啊，我们现在城市孩子都是科学喂养的。啊，我见过几个 科学饲养， 科学饲养，但是见过几个高学历的父母啊，人家科学喂养孩子，家里还闹着天平， 嗯， 就是每天严格几点几分喂孩子，要加什么素啊，这素那素的，然后给孩子吃，然后就是孩子哇哇哭的，饿的时候他不给吃，他认为没到点儿，等孩子饿过劲儿不饿了，他认为到点儿了，然后给孩子吃。吃到最后呢，活活的把孩子养成一个非洲难民。其中有一个孩子还闹出了白血病，就被他们这么养的。孩子的奶奶吧特别心疼，但是又插不上话 啊。 然后最后孩子大病了以后呢，这孩子呢，这个奶奶就说呢，这还真不如我们这个土办法养孩子好。 对， 什么叫土办法？土办法是最原始、最传统、最接近自然、不人为作伪的那个方法。所以他们是人算不如天算，你算了孩子外面摄入的这个量那个量，你算出孩子里面分泌的酶、消化酶、各种激素的量，你算了吗？ 嗯， 就貌似科学，其实是根本反科学的一种方法。 嗯，这种情景真的在很多领域都出现啊， 太多了啊，而且人们就这么愣这么的，宁可所谓的科学的去死，也不愿那个土老帽的活。 啊， 所以说到这个土吧，我们家那个前面有个绿地啊，那个园艺师我就特别欣赏，他就在那个绿草中间就留一个圆形的池子， 对， 石头砌了一圈，里面你知道放什么 啊？放土啊， 土和沙子。结果呢，每天早晨吧，那个就园丁过来把那个土垒出个圆锥形， 嗯， 然后这一白天，这小区里面的孩子都去玩去了，把这个土刨的满世界烂石又刨平了，第二天他再垒。嗯，这个小孩子玩土啊， 他天性来是吧？ 就是天性啊，再撒点尿和点泥是吧？天性自然，他在这个刨土扬灰的时候，其实那种土对他身体就有一种刺激，而这种刺激正好是补益他的脾胃的， 怪不得。 所以我们现在不玩土的孩子长大了，脾胃功能都差 啊， 脾胃功能都差，而我们针对这些脾胃功能差的孩子，给他们用药，你猜我们用什么药？ 应该有跟土有关的，茯苓什么的。 我们直接用的就是土。 哦，那怎么吃呢？敷呢？还是喝呢？ 煎汤煮水。你知道这个土叫什么吗？ 哪里的土呢？ 灶心土。以前我们烧柴火、烧炭， 嗯， 不是垒个灶吗？ 对， 灶是拿石头垒，但里面要糊上黄泥巴。 对对对对对。 这个黄泥巴经过多少年这么烧了以后，把它取下来。里面有时候还为了增加它的粘合度嘛，还拌点什么稻草、秸秆， 嗯， 这个土就经过这个火烧制以后的这个黄泥巴，我们就叫灶心土。灶心土还有个别名叫芙蓉干。 浮是潜伏的浮， 嗯， 龙是那个青龙的龙，肝就是肝脏的肝， 嗯， 这个药呢就是针对那些五行里面缺土，脾胃功能极其弱，吃了什么就吐什么，吃什么就拉什么，什么都存不住的那个人，就是面黄肌瘦，然后呢吃什么都不长，我们用什么？泻开胃药芙蓉肝。 这药房里有 药房里就有这味药。 哎，你说他在哪儿去弄呢？你说搞一个附子还能种得出来，现在哪儿去挖那么多土？ 农村还有，农村还有，农村还有这种灶。农村吧，他每年啊都要就是烧炕 啊、 嗯，或者是那个重新那个把灶掏一下，掏一下重新抹泥，重新砌，替换下来这个土就是我们的药。 哎，你说会不会那些现在做药的人觉得这太麻烦，干脆自己在家里面随便弄点土弄弄？ 但是经过火烧的土呢，因为火是土的妈妈， 嗯， 所以这个火烧以后的土它带有点热性和火性。 对啊， 它又能恢复人的食欲，是吧？火生土嘛、 嗯、对对对， 所以这个经过火烧完的土是经过历史验证是质量最好的，就是对人补益，这种脾胃的虚寒是最好的。 有意思 啊，这就叫其类土。而且我接触过很多从国外特别干净的地方回来的这些人，这些人在国外没事儿啊，就是说很干净的地方他没事儿，但是呢一回北京可能就出现一些咳喘的症状，然后呢再待一段时间适应了以后呢，再回到他那个所谓的干净地方 又不适应了， 又不适应了， 这水土不服嘛， 这叫水土不服。其实这跟人的呼吸的空气和接触的这个环境都有关系。 嗯， 很多在比如说在日本出现很多叫异位性皮炎的这些病人，他们到中国以后接触这种水土，特别接触我们这种皇天厚土土以后，皮肤病都有大的好转。还有现在流行的叫沙浴，就把人埋在那个沙子里面， 对， 或者把人埋在那个土里面，其实这都是让人接触土，这种土呢在你没有意识到情况下会产生跟你身体产生和谐共振，会增强你的脾胃的功能，这就叫其类土。 我听说有一些动物在冬眠的时候会含一口土去冬眠。 嗯， 好像我记得南怀瑾先老师的那个书里面就 讲 过这段， 讲过。 嗯， 你看啊，我在临床中治疗很多孩子啊， 嗯、 就是出现肝积， 嗯， 就是小肚子挺挺的，青筋暴露，四肢消瘦，就是那种典型的有了食积，消化不良。 嗯， 这些孩子有一个本能的求生反应，你知道什么？ 挖土吃啊？ 挖土吃，抠墙皮， 呵呵， 抠墙皮吃。就是带点那种石灰碱性的土他吃，其实这是人的动物一种本能，他在病的时候他知道吃什么香，等他这个肝积好你再给他吃墙皮他不吃了。 好像小的时候我吃过你这么一说 回忆起童年往事， 哎呀，看来我童年的时候还是啊生而神灵接触天地自然好，这个其类土有意思。其畜牛， 嗯， 是不是说如果没有土的话吃点牛肉也有好处呢？ 它们是一类的。 对，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吃牛肉。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啊讲到这个金匮真言论。刚才呢就正好讲到啊，其畜牛就是这个中央就是主土嘛，主黄色，那如果脾胃虚的人呢可以多吃点牛肉咯。 这个牛肉是这么啊，你说是吃牛肉补脾胃还是喝那个牛肉汤补脾胃？ 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吃牛肉更好吧 错了。 为什么呢？ 牛肉纤维很粗 啊， 是吧？以前不像我们现在吃什么涮牛肉啊，什么肥牛啊，肉特别嫩。现在就给牛的饲料也变了。 嗯， 以前那个牛啊，它那个也是干活的，肉呢纤维比较多，比较柴，不好嚼烂。现在人吃牛肉有时候也 吃不出来，现在像猪肉一样， 像猪肉 太嫩了。 所以真正滋补的东西。 啊、 就是说可溶性的那些营养脂肪或者蛋白、 嗯、 都在汤里面 哦， 所以其畜牛 啊 是就是中国人观察这些就是 畜类啊、 嗯、 我们畜什么叫畜啊， 嗯， 畜就是我们从狩猎民族变成这种这个、就是、 农耕民族， 农耕民族就是把动物野生动物驯养成家畜啊，我们把它驯养起来，这叫家畜或者叫家畜。 对， 你说那个补肝的时候我们说到了鸡，补心的时候我们说到了羊。 对， 这个鸡和羊都热， 对， 是吧、 嗯、 一个鸡更火爆，羊偏温。这个牛肉是什么呀？非常平和，就是不急不躁，它就正符合那个脾胃处在中土，上不热下不寒那个中间那个状态，这是牛肉的第一个特点。 嗯，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牛肉这个滋补脾胃的力量呢非常和缓。 嗯， 而这个我说这个滋补脾胃是说的是牛肉汤，所以古人留下的方子就是调整人虚弱的脾胃，让他慢慢强壮，是怎么吃呢？先吃小米饭，就是咱们先消化植物蛋白。 嗯， 哎，慢慢的植物蛋白能消化了，有点馋，想吃点肉了。这时候怎么炖上牛肉汤，浇在这个小米干饭上吃，这时候吸收利用效果最好。然后如果脾胃功能再恢复点，那您就去吃牛肉了。你看水浒里面那个梁山好汉一住店一打尖， 嗯， 老板切几斤牛肉，哎呦，我当时一天羡慕的要死。我们那会儿十几岁的时候，那会儿还国家还比较困难，都是粮食啊肉都得凭票供应，能吃上几斤牛肉那简直香死。但真正补益脾胃我告诉大家， 嗯， 牛肉汤浓汁啊，浓浓的，而且古人呢把这个牛肉啊炖得特别的烂的时候呢，把它做成那种肉皮冻，还有的提出那个胶， 对， 我们管它叫黄明胶。黄是黄色的黄，明是明亮的明， 对， 也是一种胶，相当于肉皮冻。 对， 这个滋补就是补你有漏啊，老拉肚子或者是老吐老出汗啊，还有的女性呢有那种慢性的漏，就是来例假例拉拉不止，就用这种黄明胶去补它的漏洞，就是效果特别好。 嗯，粘性较强了。 哎，粘性粘合度非常好啊，粘合度非常好。 中国人的这个思考真的是取类比象的 啊，它是跳跃的，跳跃的。很多人就是跟中医吵架说，你凭什么你这么说？它这个牛跟脾胃有关系。我说你凭什么说一加一等于二？对吧？现在科学体系是建立在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公理的基础上。 对， 是吧？公理，这公理还没被证明啊。程鼎润研究那么半天，刚哥德巴赫猜想刚刚才接近证明一加一等于 二。一加二等于三呢？ 对，你凭什么说一加一等于二？啊，你说不出来一加一等于二，你凭什么让我说这个？所以大家呢，就说要理解中国人。 个人漫步。 对，个人漫步，别较劲，较劲较到头上，你自己就是个五十步笑百步，你也拿不出太充分的理论了。这个牛肉呢，最好的牛肉你猜是什么牛？ 不是号称的神户牛肉吗？神户雪花牛肉 据说是拿啤酒喂的、哦、 对， 我告诉你，牛一定是吃草的。 对， 是吧？现在人啊这干好多缺德事儿，愣让吃草的牛去吃什么呀？吃肉。 他吃什么肉呢？ 他就把那些最残忍的还让他吃同类的肉。 对呀、啊，牛骨粉的是吧？ 他就把牛的那些内脏骨头磨碎了，然后就掺在牛的饲料里让牛去吃。你说本来一个吃素的动物愣让人吃肉，最后闹人就火大了，火大了以后得什么病？就得疯牛病。 哦， 是吧？就是活活把牛给吃疯了。还有的人更可恶，就在牛的那个就是饲料里面加尿素。 有什么作用呢？ 加尿素，这个牛啊，就是很有的人发现，就是说你在这个牛的吃的草里面撒泡尿，还牛吃特别香。 嗯， 它也我们人都在补钙，那个尿素里面补的是那个氨。 嗯，三聚氰胺。 氨 啊， 尿素嘛， 对， 其实它是一种氮肥。 对， 氮肥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氨嘛。 对， 所以现在人喂牛啊，把就是通过改变饲料，其实改变了牛的很多的属性，所以现在你说吃什么都很难说很安全。中医古籍上记载啊，滋补脾胃最好的牛是黄牛。 对，用黄入土嘛， 黄色的牛。 我刚才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没插上嘴，就黄牛和黑牛，就是水牛、 哎、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黄牛偏温，水牛偏寒。 对，水牛黑色嘛，黑乳。 现在人们涮的牛肉很多都是水牛肉，因为它嫩。 嗯，它偏寒。 偏寒，这种牛偏于猪的那个性质了。 哦，怪不得说我吃牛肉吃的像猪肉。黄牛肉，吃草的黄牛肉。 哎。 而且是要中部地区的。 哎。 吃草的黄牛肉。 对了。嗯。 嗯。有意思啊，有意思。哎，它这个奇畜牛，奇骨 鸡。 忌， 嗯，什么叫忌？ 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忌，它这个解释呢是叫骨子。什么叫骨子？ 什么叫骨子？ 哎，你别说，真的，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这个我们现在离农村啊是越来越远，越来越都市化了。 对， 古代人都是这个 都是农民。 对呀、啊， 以前二环建国门外都是农田嘛。 二环，我们上大学84年， 反正三环里面肯定是。 我们中医学院在北三环嘛，河街北口。 啊， 那会儿那个大门口边上就是个猪圈 啊， 后面全是菜地 啊。 现在一看，哇，都是黄金了，都是市中心了。这个以前人耕读啊，读书耕读嘛， 对， 都不分的。我们现在人越来越离自然越远。这个忌啊，说这个忌怎么写？禾木边， 嗯， 左边禾木，右边一个、上面一个田， 嗯， 啊，底下有点像缩的那个缩的那个下边， 嗯。嗯， 这个忌呢，我们单说这个字儿可能大家不熟悉，但是说一个词儿大家都知道。 嗯， 社稷。 哦，江山社稷。 对吧、 嗯、 江山社稷。什么叫社稷？ 有意思。什么叫社稷？ 哎，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梁冬的书房居然就在中山公园。我们俩第一次录音就在那个简陋的他那个书房里录的音。 但是那个位置太了不起了。 你知道那个中山公园以前叫什么？ 社稷坛，是吧？ 中山公园最有名的就是社稷坛。 对呀、啊， 什么叫社稷坛？到中山公园大家去看一下啊，有人去过中山公园听那个音乐会。 嗯， 中山公园中间有个社稷坛，里面放着五种颜色的土。 对， 正中间有个石柱。 对， 这个土是这个皇帝要祭祀的，祭祀土的这个仪式叫什么？ 就叫做社稷， 叫社。 哦。 你看鲁迅写过看社戏嘛，我们农村还有闹社火。 对对对。 这个社到底什么？我们整天说搞社会主义。 对。 社是什么？就是部落首领或者一国的君主举行一个非常庄严肃穆隆重的仪式，去祭祀上天赐予我们的这片土地。这叫社。 哦。 那么在土地上长着什么呀？ 就是谷物咯。 长着所有我们能吃的这种粮食，我们称之为白谷，就是各式各样的粮食啊，高粱、豆子、小米、大米，是吧？那么你祭祀这些养育我们的这些粮食，你给他们找一个总的代表， 就叫祭， 就叫祭。 哦，所以社稷，社稷， 祭是谷神，就是代表白谷的那个神，我们祭祀的时候，所以社稷坛中间有个石头柱子代表社， 嗯， 还有个木头柱子代表祭，所以社稷坛是祭祀两个，一个是祭祀皇天后土，一个是祭祀土地上出产的这些粮食，所以这叫祭。 我经常从那前面走过，没想过还这么伟大啊。 嗯， 好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讲到刚才讲的社稷，嗯，江山社稷。 这个故宫的格局呢，是严格按照我们以前道家这个文化来修的。 嗯， 故宫的午门外面呢，它出来以后呢。左面是他的太庙， 对， 左宗，左宗堂 啊， 左面是祭祀他的这个家庙， 对， 就是皇上的家庙，就是现在的 劳动人民， 劳动人民不是演过几次《图兰朵》吗？ 对， 说是在太庙演出，我们都知道什么在太庙演出，那是人家皇帝的家庙，祭祀自己的祖先的，这叫宗庙。他的右边就是什么？祭祀社稷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祭祀皇老天给你的疆土，还有这个土地上出产的这个粮食作物， 对、 啊、祈祷丰收的。所以祭一说，这个祭它是一个广义词，就是代表所有的白谷。 嗯， 那么狭义的祭什么？就单指我们的小米。 小米 小米我们叫粟， 对， 就是上面一个西方的西，底下一个米， 对 啊，沧海一粟的粟， 粟裕将军， 哎，粟裕将军姓的就是这个粟， 对， 这个粟呢就是侠义的义。有人研究呢，就是说谷子是怎么变化过来的，其实就是古代我们说神农氏， 嗯， 神农氏不是一个人，他是好几代人啊，他竟然叫氏，我们老把神农想成一个人。 我是今天第一次才意识到你说的这个东西。 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你让一个人去尝百草，一天碰七十个毒，早玩完了。神农氏，我们说氏族，氏族氏代表一个群体、 哦、 啊， 就是一个贴吧里的人， 一个贴吧里。这个神农氏是把野生的植物慢慢培养啊，这个优胜劣汰，甚至 古代袁隆平嘛， 哎，就是古代。你看我这样说是袁隆 平，是吧？古代袁隆平嘛。 你知道这个谷子最早它的母本是什么？ 哎，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是什么呢？ 狗尾巴草。 真的、 哦？哎，就是它的母本。 哎，真长得还像哈。 当然像，它就是它的种 啊。 就把这植物慢慢的这么选择淘汰杂交育种，最后把它变成了我们现在吃这个谷子小米。 其实也是一种转基因哦。 不转， 基因不转。 不转，基因没变。 但 它 只是杂交。 哎，只不过也不是说杂交，就是他每次选他那个颗粒饱满的、个儿大的 啊、 抗病虫害强的留下来做种 啊、 那个相反的东西他就不要了，慢慢这么就选择就培养出来了。 哦， 他没有动他的基因，我们现在一帮蠢货要人为的动里面的结构，想自己想做上帝。 我突然想闪了个念头，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狗尾巴草是这个粮食的这个祖先的呢？ 我也去学习啊，也有一些人在研究这些事儿，研究这些事儿、啊、 有意思，有意思、嗯、 我们上期讲的补锌的那个年糕的那个黍， 嗯， 它的母本是那个糜子。 什么糜子？ 糜子就糜烂的那个米，上面一个飞，底下一个林，那个 啊啊，这里米还是林？ 一个米、 啊、对， 一个米啊，就糜子。我们现在陕西或山西还有做那个糜子面的窝头，或者是糜子面的粥，它是从那个糜子慢慢选出它里面粘度比较高的那些东西，最后变成了我们现在的黍。 那什么是大米的这个母本呢？ 请问袁隆平，我还真不知道。 哎，不，你已经知道很多了，居然你都是狗尾巴草是怎么来的、嗯、 啊？ 狗尾巴是怎么来的？ 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了牛啊，补益脾胃，力量强。我刚才说了小米是最容易被人的脾胃，中国人 啊， 外国人咱不说，咱们就说中国人，中原地区这些人种发展起来人，他是吃小米对他的补益脾胃功能是最好的。 我听说啊，在南宋的时候开始就出现了所谓的脚气病，当时就是跟谷子的这种经历这个有关系、 啊、他过于的不吃糠了、 嗯、 啊，就是把那个富含在这个植物里面种子里面的那些维生素的 B 族的那些东西全给淘米淘掉了。这个小米啊，我们说的吃小米的办法绝对不是像人现在人喝小米粥。 嗯， 你知道怎么吃吗？ 直接拿带那个磨成粉吃啊？ 谁把小米磨成粉？哎，也有哎。 嗯， 山东人摊那煎饼， 对， 就是小米面加豆面做的。 对， 可是我们老家吃小米绝对不是你这么吃。 你们山西人怎么吃？ 怎么吃？ 嗯， 你听说过有人问吗？ 嗯， 你知不知道你能吃几碗干饭？ 哦，所谓的干饭是这个东西， 小米干饭。 哦， 就像把小米一样，蒸大米一样，给它蒸熟了。 嗯， 蒸熟了以后呢，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你就这么吃， 嗯， 这叫干饭， 嗯， 还有人呢不喜欢的，他那个呛呛有点硬，就拿那个勺子或者是圆东西给它杵， 嗯， 杵的黏了烂了，变成什么圆团，像粥， 嗯， 一块一碗的。我们说吃干饭就是吃小米干饭。建国以后发工资，你知道拿什么发吗？ 都发这个， 发小米。那会儿货币因为就法币贬值嘛，国民党发那个金圆券还是法币都贬的都不成体统，只好拿实物来替代什么工资，用实物来发工资、 嗯、 那么衡量当时人们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小米。所以那会儿你几级干部一个月几多少斤小米， 所以这个小米跟咱们中国人的感情，一说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小米，你别看小米，小米太厉害了。 嗯， 啊， 以后啊，这个真的，咱不是做生意的，我真是觉得说，应该有些人做一些按照您所想象那样特别原始、特别原生态的这种米哈，咱们也吃一吃哈，要不天天吃。 小米，我刚才上次我们说那个黍嘛， 对， 就是那个黄年糕。真正讲究人是吃那个带糠皮磨出来的黍子， 嗯， 我们老家叫黍黍糕，那个糕就吃起来有点糙， 对， 有点牙碜，但是它是个相当于全麦饭那个东西，绝对健康。现在人是精米精油精面啊，号称把最好东西留下来，把不需要的，其实这个植物它是一个相反相成的一个整体， 嗯， 所以我们老家就是我妈的老家，我的老家应该在河南，因为我爸祖籍河南。 嗯， 我妈的老家就是羊羔的他们这个地方，当地人熬小米粥还加糠呢。 这就对了哈。 太对了，我现在发现我们那个穷苦时候过的生活反而是最健康的。现在他们越过越貌似越吃越好，其实他们越吃越身体不好。他那会儿是没粮食啊，粮食不够啊，所以熬小米粥是加半瓢或者几碗糠熬出来的东西喝。但是现在来想，真是好吃。将来搞一个这个特供， 嗯， 特供加糠的小米。 对，其应事实，尚为振兴，是以治病之在肉也。这个振兴就是 振兴就是土星， 土星嘛， 啊，土星，也就是说古人认识到了就是太阳系的五大行星对地球以及地球上的动植物的影响，包括对人的影响， 嗯， 这个中央的脾呢对应的就是土星， 嗯， 啊，如果那个脾胃出现了内在出现了问题，反映在外面， 就反映在肉上面， 就是我们说的肌肉， 嗯 啊，肉有什么病？ 哎，有当年呢，有部电视剧叫做《过把瘾就死》， 哎， 里面王志文演的这个就得了这个所谓的重症肌无力， 对， 对吧？ 对，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呢？我第一位老师啊，这个邓铁涛老师呢，是做治重症肌无力的高手， 是， 当时他就用补脾的方法。 对，我们原来东直门医院儿科有几位老师也是研究这个，他用的是那特别毒的一个药叫马钱子， 这个他拿干嘛的呢？ 它其实是一种神经的麻痹， 嗯， 啊，就是有些轻度的这个肌无力的人表现在是眼睑抬不起来， 对，老是觉得 上眼皮儿一侧或者双侧眼皮儿就老那么耷拉着，这是轻度的肌无力。重症的肌无力就是你说那个王志文突然开车拉不动把手了， 啊，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控制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人就活活的憋死。所以这个肉的问题，第一没肉，我们说这人活得不丰满啊，有的人是有血有肉，这些人就是没肉，行销骨励啊，跟炉柴棒似的，没有肉的人一看就脾胃弱，脾胃弱的人那么就是病在肉，你想让他变得有肉啊丰满。另外呢，有些人是有肉，有光有其形没有其气，有肉但是没有力量，就是说有肉无肌，不会发力，这也是脾胃的问题。所以检查这些人出现了肉的问题，那第一想到的就是脾胃。最简单一个方法就是把你这个食指和这个大拇指合并起来，你看你的合谷地方鼓起没鼓起一个肉。 我有啊。 有吧， 啊， 那就没事。好多人这儿是平的或者挖下去的， 就是食拇指和食指中间， 中间就合谷穴那个地方， 对对对， 啊，一看，哎呦，肌肉萎缩了。好多人就是几天就是节食啊，或者是减肥啊，或者绝食啊，第一个消下去的就是肉。 所以也不能随便节食是吧， 就是把这个肌肉啊里边的这个储存的这些蛋白啊脂肪啊能量全给分解掉。 那你觉得我胀胖胖的，我像是脾虚的呢还是脾实的呢？ 你当然是脾实了。 是吗？ 对啊，有了不该有的东西。 我老觉得我肠胃还不太好。哎， 肠胃还不太好。什么叫虚啊？ 啊， 该有东西没有 啊， 这儿该长肉你没长肉， 啊， 你叫虚 啊。 你本来这儿有肉还不算，里面还长出个脂肪瘤 啊。 您老人家是不是有了不该有的东西？ 对， 实证 啊。 嗯，别把老往自己往那个皮下中那儿靠。 我想起首歌，你说你爱上了不该爱的人，长上了不该长的肉。好，这个话题呢，就是那我就明白了，以后呢就更多的去少吃一点，对我来说更好一点。 少吃，而且少吃那种油腻痰湿的东西。 嗯 啊，去多化，多吃点啥呢？谁克脾呢？谁克土呢？ 木克土。 哎，多吃辛辣芳香的东西，把那些痰湿化掉。 辛辣芳香， 对， 怪不得我喜欢吃川菜和湖南菜，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 哎呀，好，其因食食尚为正心，是以知病在肉也。 哎， 其因攻， 所以奏起什么调来能让脾感到高兴呢？ 啊，其实这个攻呢，据说哆来咪发嗦的，嗦拉西哆的哆。 哆啊，你还是给大家放点那个音乐吧。 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啊，在学习《金匮真言论》，好像学了好多年了。这个《金匮真言论》啊，哎，说起来呢，刚才讲到这个，其因攻，其素武，其嗅香。攻呢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哆，嗯， 哎，哆是不是五啊？ 一， 哆是一。 马哥在问风格，路易斯马哥在问风格。 音吗？我到现在说哆来咪发还得掰着，居然连一都不知道。 这没什么的，这不能怪你，主要怪我们的教育啊，怪你。 不是人啊，开一根筋就得闭一根筋。有一门可能长一点，有一门就得短一点。 对，就是抖。 我一直是个音盲， 嗯， 但是我听二琴音乐，我能流泪。就是我尽管对音符这个到底是什么不知道， 嗯， 但是我能听出它背后的那个味道， 嗯。 我尽管不识谱，但是我拿个口琴，我能把一个曲子怼出来。 真的？ 啊， 那怎么可能呢？就是完全凭靠记忆， 完全靠感觉 啊， 就能把一首曲子我给它吹下来。 而且每次还睡得不一样， 哎，对，不是逐渐一样，逐渐一样。所以这个学习啊，孔子说"生而知之为上，学而亚之"，学习是一种手段。 啊，对， 你别忘了你什么目的。 对， 学了半天以后了，忘了，这一听就听人哪儿弹错了，忘了欣赏整个音乐。 对， 那就走到歧路上。 对 啊， 总而言之呢，就是哆啊，其音就是呢，如果你脾弱的话呢，就多听哆的音， 多听宫调。 宫调 啊，宫调是一种四平八稳啊，中庸的调。 嗯 啊，你让那个绝志宫上那个绝调，就是有点争斗的那种调。 对，其素五， 哎，这就是说我们说五和零。 对。 归到脾胃，脾胃弱人多用五 啊，135000000000， 或者那个车上就是555啊， 对， 抽烟也抽3个5， 尽管我们不建议大家抽烟啊， 这是开玩笑。 对， 我们经常说皇上叫95之尊， 说的是这个正宗， 正宗就是河图洛书规定的啊， 嗯， 那个河图把这个五放在了中间， 嗯， 然后呢，洛书呢，那个九在最高点，就是上面是九，所以说皇帝是九五之尊，就是从河图洛书来的，这叫中央 啊， 中是五，央是九， 哦， 所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应该是五频道和九频道比较厉害， 五九台哎，五九台。 就像那天我经过那个赛特大厦，我终于知道赛特什么意思了。 啊，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Science Tech 科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对， Science Tech。 哦， 我有一天看到下面有一个英文字，我才知道赛特这意思。 嗯，哎，你知道 Lufthansa 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小鸟。 Lufthansa 是德国航空公司，是我的一个外国学生告诉我的。 啊，就是 bird 是一个小鸟的 鸟 啊，是学学这些各国人民对某个东西的描述，挺有意思。啊， 奇树奇秀香 香。哎，我们再回忆一下那个木，就是木和干，他说那个骚啊，我说了一个膻味，就是吃草的东西都有膻味。到了那个火字呢，他说奇秀焦。 嗯。 到了脾胃呢，就是什么能让脾胃活跃起来， 嗯， 鼓动起来，香。 这个香是指什么呢？ 香的本意是指五谷的香。 对， 你看它上面有个和。 对， 就是说我们吃饭呢，就是古人吃饭吃的是五谷，那些菜啊肉是帮助下饭的。 这广东叫送， 送饭。 对，是送。广东人称菜啊，这所有的肉啊菜啊这东西叫送。 对啊，这保留了中国古代，所以红叶老师不是讲课说，古人说一句话叫甘受和，白受彩。 对， 就像吃五谷呢，就像一个纯白的一个东西，可以涂抹最漂亮的图画，是吧？你这个甘淡味道的五谷呢，正好就是滋养你身体脾胃最好的东西，你在里面加点色彩，加点菜，加点肉，现在人颠倒，就是把那个整天吃肉吃菜当成了为主了。所以真正的香是指我们那个粮食的香。 哦， 麦子有麦香，是吧？米饭你看泰国香米一蒸出来，它有一种异香，就是我们的小米饭焖出来它也有一种香，那种香为什么叫沁人心脾，这种香真是沁脾的，就让人啊不由的就食指大动，就想吃。而我们其实吃这碗干饭啊，或者小米饭或者白米饭，真正好吃的白米饭是不需要菜的， 买点酱油就可以， 稍微有点酱油或者有几根咸菜或者有块酱豆腐，特别香，而且你吃进以后吧，特别妥帖舒服舒坦。 对， 一天不闹腾，结果你吃点大油大腻的东西以后，整个就没有精力心神干别的，你那元气跑哪儿，都去跟他干仗去。 哦， 等把它化完分解了，消完化完分解完，排该排出排出，该吸收吸收完，你一天那点老天给你的精气神你用的也差不多了。所以修行悟道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在饮食上更讲究的人。人家的讲究就是什么，吃五谷加点蔬菜，然后食谷者慧，老吃五谷的人什么开那个智慧的慧。 对，吃肉则鄙嘛， 肉食则鄙，未能远谋。 嗯， 所以这个香我说了是最早指的是五谷之香，当你对五谷吃饭的时候都吃不出香味的时候，那我们只能来用其他的食材或者药材去给你调味了，这时候这个香呢就变成其他的香了，十三香。 嗯， 是吧？你炖肉的时候要放肉药，要加点香。其实这种肉它到底对这个我们吃那个肉有什么影响咱不说，这种香其实就是唤醒你的脾胃的那个功能，让你觉得哎呦闻着香味就来了，口水流出来了，就想吃，意思我准备好了，我来消化这个东西。所以让人提高脾胃功能的话呢，我们中医有专门有个治疗叫芳香醒脾，醒脾 啊， 就是唤醒它呆滞了啊，被蒙蔽了。这些芳香醒脾药里面有一系列药，有很多药都是从南方过来的香料。中国和中东啊波斯啊做生意最早 主要在广州嘛， 就是我们卖瓷器和丝绸， 对， 人家把人家生产那种香料从那个热带或者赤道附近运过来，所以中药里面很多香料药都是从外国进口来的。 对， 是吧？我们经常用的沙仁， 嗯， 是吧？什么安息香、龙涎香啊、木香、沉香，还有那种比较凉的冰片、麝香，这些香料药其实从根上来讲都对脾胃功能有刺激啊。 很多人中暑以后呢，就是处于一种蒙蔽状态，你说吐他也不吐，泻他也不拉，整个就好像被冰镇住，这时候就用那种特别香的药，我们用到了藿香正气水，不太管用，石滴水更香，实在不行了，我们还会用一种叫苏合香丸，苏合香也是一种香，所以中药店里面有很多奇珍异香啊。 有意思 啊， 有意思。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沉香，为什么叫沉香呢？ 这种木头是沉在水里面的。 哦， 在越南出产很多好的沉香，我上海有个朋友专门送我一盒，他那种沉香，一般我们闻到这种木头点燃那个香啊，都有点燥。 嗯， 他这种沉香，特别在水底下，它是一种硬木，沉在水底下以后再捞上来，再做成香，它这个烟不燥。专门有研究拿香来治病啊， 对， 是吧？各种香再细分啊，整个香是入脾胃的，然后再分不同的病有不同的香啊，再吹一管迷魂香。 哎，那你刚才讲的香这个事情啊，这个西方人由于这个在中古时期宗教这个还不允许洗澡，所以发展出了这个强大的这个香水行业，是吧？我有一次看纪录片这么说的啊，就那个时候这洗澡是邪恶的事情啊，在宗教时期，所以呢，大家上至皇帝那些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洗澡的，所以他的香水行业特别发达， 一辈子不洗澡。 对啊，那天我看那个有个纪录片就讲这个事情。 这个洗澡啊，中医认为 啊， 也要适当。 哎， 不洗不对， 洗多了也不对，是吧？ 天天洗也不对。 我们以前有个西安的同学， 嗯， 跟我们住在一个宿舍的时候，他就经常是一周不洗澡，我们就老嫌弃他，他就说他们的古训说这个澡洗多了之后啊，耗阳气。 对 啊，真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 看来我们嘲笑人家也是不对的。 真的，尤其是洗那种冷水澡，我老是说要注意自己体质啊，一定要不要这个盲目的跟风攀比。我一直反对人去冬泳。上礼拜我在平一堂看病，然后有一个老先生，是一个部队的退休干部来找我，他徐大夫，我挂你号排了两个月，我一定要找到你。 嗯， 我说您为什么要找我？我号他的脉很怪。 嗯， 这个一般的脉我们三个指头， 嗯， 就是读取寸口吧。 对， 上中下寸关尺。 对 啊，号肺。上面是肺，上焦，中间是脾胃肝，下面是肾。 对， 我号他右手的脉，三个指头摊开了都有。一般来说，这叫长脉。 对啊，什么叫长？哪个长？ 就是长短的长。 对啊， 一般人啊，就是稍微肾虚点，我们第三个指头就号不着脉。 嗯， 这个老先生60多岁了，一号脉那么长，但这种长给你一种就是好像假象的感觉，你深按它一下，再体会就没了。 哦， 但是一抬又有，哎，我说耗这么多年脉没见过这样的脉，我说老先生您做过什么手术没有？就接上刚才那话，他说为什么找我？他说徐大夫，我就是你说那个冬泳完了得心脏病的人。他最早吧就是有点虚火，刚退休完，就是退休综合征嘛，对吧？然后去找某个大夫，某个大夫说，哎，你火太大了，你要天天喝冷饮，你要喝绿茶。老先生就照着做了，然后呢，正好部队留一个高干的名额到北戴河去度假，他要在那儿游2个月泳，然后回来心脏病就犯了。结果他就是沿着这个右大腿股动脉啊，就是这个从右他大腿根就进去，放了4个支架，手术还是分2次做的。所以我号这个脉啊，是放了支架以后的脉， 怪不得。 所以这个洗澡的问题，沾水的问题。你也不能像以前有个著名的将领受脊髓受伤以后怕风怕水， 对， 不洗澡，但是你老勤的洗澡，我见过有几个强迫症洗澡，一天要起好几回，把皮肤都搓烂了，那会儿已经是一种心病。 是， 所以你说这个香水行业吧， 嗯， 还有一个问题，狐臭。 嗯， 啊，不洗澡那个味道尚可忍受，这个狐臭很多人就忍受不了。 那它病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肉毒太多了、 哦、 吃肉太多了。狐臭那个部位正好是我们手少阴心的穴，那个经络的起点，极泉穴、 嗯、 平常那儿我们汉族人就是草食民族或者植物蛋白摄入民族，顶多在腋下出点汗，那些吃肉过多人就在那儿开始分泌这种粘液啊，味道特别不好闻的粘液。 哦，它其实也是一种肉毒过多， 肉毒过多，但是它有个排泄渠道，让你们难闻点我舒服。 很多人还把那个腺体给切了， 那它这个东西就 肉毒就留在体内。 哦， 嗯， 所以啊，这个世界啊，总的来说，它不是一个直线发展的事情， 它是个曲线， 它是个曲线嘛，字和会它就是不一样，会字中间区的是吧？ 嗯，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每一次听完这个徐老师讲课呢，都觉得今天晚上又可以睡一个好觉了。好，谢谢徐老师， 再见。